阿难此北运天啊，比之四禅，四位天王独有阴盟啊，不能知见。而今世间旷野三生，圣道场地，皆有阿罗汉所自持故，世间粗人所不能见。嗱，呢段经文咧系总结五北运天。五北运天咧系寄居响四禅天嘅舍念清净地，但系四禅天嘅天王啊，系冇办法见到佢啊。哦，因为四禅天咧仲系有漏嘅凡夫啊，只系能够降伏呢个烦恼啊，未能够咧。未能够啊，填呢个烦恼，但系呢个五不运天咧就系已经填烦恼，啊填咗欲界嘅思惑，而家进一步咧系能够填呢个色界、无色界嘅思惑，所以佢嘅境界就唔同啦，唔系凡夫啦，已经进入圣人，因此咧凡夫冇办法睇得到佢嘅，哦。聖分的境界是不同，所以就沒有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四天的天王，只是知道啊，我們這個地方有聖人居住啊，但是呢沒有辦法知道他在哪裡，他的境界是怎樣，等於什麼呢？等於現在世間曠野三生人煙不到的地方呢，很多聖人的道場，你信不信啊？很多聖人的道場。有一次我去黃石公園旅行，哇，這種境界一望無際，個三生裏面好清淨，好清淨，好優雅，這種地方呢就是有阿羅漢有聖人在那裡居住，但是我們見不到，因為我們肉眼凡眼看不到聖人的境界，所以法話俾我哋聽，心生等於現在心生嚇，人煙不到嘅地方，多數都有聖人嘅道場，都有聖人嘅道場，為阿羅漢喺度支持嘅。但可惜我哋世間嘅粗人咧，係冇辦法見到，就等於現在中國啊，四大名生嚇都係菩薩嘅道場。四大名生我哋可以睇到咧，有啲高高低低啊，又或者有啲乾淨，有啲唔乾淨，我哋肉眼睇到係咁樣，但係菩薩嘅眼睇唔係咁樣。菩薩嘅眼睇四大名生嘅道場咧係清淨嘅，哦，即係等於呢個法照大師去到五台山見到呢個萬事菩薩，哇！嗰、那個竹林聖主啊，非常之莊嚴，非常之莊嚴，哦。咁我哋咧無言啊，冇辦法見得到啊！阿難是十八天獨行無咎，未盡形類，自此已幻名為色界。呢度係總結四禪天，總共十八天啊！呢、這個係屬於色界所涉，因為呢種呢一個天人十八天嘅天人咧。只是大丈夫上有这个生的形象，有色生的形象，已经没有这个男女的情欲了，所以叫做独行无咎，但是有色生，有这个身体，这个为自己的妇女，所以呢自此以往呢色究竟天以往呢一路直至凡众天呢同名色界，都是有这个色生存在，哦。佛赐阿难从事有顶啊，色边际中其根佛有两种歧路，欲依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便出尘界，成阿罗汉，入菩萨城，二时一类名为会三大阿罗汉。嗱，我哋知道阿罗汉有定性，有不定性，系嘛？有定性声闻，有不定性嘅声闻。不定性的聲聞咧，就響呢個色界啊，呢個色究竟天咧，就即刻咧可以超出三界。定性聲聞咧，就要由呢一個色究竟天咧，就再進到無色界，再進無色界咧，經過四空天，空無邊次，色無邊次，無所有次，非想非非想次天。 然后呢再收这个灭尽定，收这个灭尽定呢就是等于以下所讲的五十重音摩，一路一层一层灭了这个色音，然后是再灭受音，灭受音再灭想音，灭想音再灭这个行音，行音尽了之后在到色音里面修行，最后都还会堕落的，达到最后那两种才是定性声闻。由此可以知道听经明白佛法的利益几大，你能够明白佛法呢，在这个第四禅听，这个第四禅听是什么？舍念清净地，舍念清净地那里呢，你就可以再进修这个五不宏天，就即刻可以有五不宏天舔烦恼，舔尽这个有三界的思维，就证阿罗汉果了。但是你不明白呢，一味修下去，一味修下去呢，就要修到多到二十个大劫，然后成阿罗汉，成阿罗汉呢还是定性声闻，没有办法进入法性，所以呢就是修行是好，不但不会堕落，明白这个禅定的境界，而且呢是很快脆超出三界。那么这里是讲这个无色界，即是说在这个色究竟天从事有顶，有顶是什么？是色究竟天，是天有色的最顶的那层天，在这个色边际之中呢，是有两种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可以去成阿罗汉，一条路呢就进入这个空无边次、色无边次、无所有次了。这个无色界天似，即是这里呢就将这个无色界天已经是没有这个慧心向大的大阿罗汉生他那里的了。因为这个慧心向大的人呢，在这个舍念清净地修这个五不，在五不宏天中已经是直头出了三界。从事有顶啊，有两条路，有顶就是色界最高那层，这个色界究竟天呢，色究竟天呢和无色界交界的地方有两条路，一条呢就是凡夫的，一条呢就是圣人的。而凡圣两条路之中，凡夫之中呢就有外道的分别，有 一种呢就是凡夫直上的，有一种呢就有外道有这个执着的。圣人之中呢又有两种了，有大阿罗汉，有三果的圣人，有定性的声闻和不定性的声闻。三果圣人如果在这个色究竟天舍心定中是能够发明这个无漏智慧的话，就可以舔了色界无色界的微细思惑，就开破了这个分别我执，就可以远离这个梵天生死，证得这个偏空涅槃的道理，成阿罗汉。但是这一种人是离根的阿罗汉，所以不会说得少为足，更进一步呢是回小向大，进入这个菩萨城。这一类是叫做回心大阿罗汉，无色界就没有这一类人了。如果是说定性声闻呢，无色界还有，现在讲这个四空天，四空天之中呢第一层天呢叫做空无边次，叫空无边次，若在舍心舍厌成就，各生为外，消外入空，二是一类，名为空次。即是说在这个四禅天舍念清净地这个境界里面，能够舍弃一切厌离下界的操作，成就达到他的目的，那呢他就入了这个空了。但他都觉得呢这个外境是空，但是生都是还有障碍的， 於是咧，佢就設辦法咧，用呢個定力嚇、去消除佢個身形而歸空啊，以呢個定力滅有歸空呢一類咧，不但身係空，連所居住嘅地方亦空，叫做空詞，叫做空無邊詞啊，身亦空，居住嘅環境亦空，空無所有。叫做空無邊次，這個空無邊次呢是有什麼呢？生同埋字都空了，既然空了還有什麼？還有這個色心、還有這個色心為空，生亦空，這個身體亦空，這個居住的環境亦空，但这个色心还存在，未空啊，受咧异闻大劫，咁啊冇生啦，生冇话生高几多又重啦，冇啦，灭咗生啦，但仲有呢个心哦，咁啊根治咧呢一种人咧，佢觉得呢个心都系障碍啦，咁于是咧佢就再灭呢个心，所谓知外既消，无外无灭啊，其中为漏阿赖耶识，前依末罗。半分未逝，二是一类名为色词，即是色无边词。这一层天呢，灭了这个空，生亦空，居住亦空，就依这个色而存在。那现在呢，绿色现外边境界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粗的境界呢，这个绿色呢已经灭了，还有内的部分，未世的部分，色心还存在。而外界的是什么？第七色，第六色，谁？而外界是第七色，第六色，第六色。而外界是第六色，这个呢已经是灭了，现在呢还有这个第七色。第七色在哪里？第七色是因为执这个阿赖耶识的生灭那部分，叫做第七色，执这个见分为自我。第七色执这个阿赖耶识见分为自我，所以呢这个第二无色界第二层天呢，只是漏这个阿赖耶识那部分。我们知道阿赖耶识之中含有什么？有正有异，含有一半生灭一半不生灭，是不是？不生灭的就是第二镜智，生灭的就是第七色执着，第七色 的我执，开心我执，开心法执。咁而家咧，佢就留呢個第八色嘅乜嘢？嗰份未逝嘅法執，我執已經係消除啦。第七色呢個法執仍舊存在嘅。第八色有兩種，一就係內，一就係外。內咧向內流展咧就係成聖人，向外分別咧就係、是。凡夫啊，而家咧就係內，而家咧個第八色嘅外咧，佢都消滅啦，仍舊仲有內啊。內係乜嘢？第七色現第八色嘅見分哦。咁以呢個半分未逝嘅色為能言，阿賴耶色為所言。所以叫做依这个色二字，这个叫做色无边次，即是不以外境的了，只是以内境，因为外境是不能空洗嘛。空色既忘，色心都灭，十方直现，境无又往，二是一类名无所有次。这个是无色界第三层天、 第三層天咧係呢個阿麗耶色係冇分別嘅。嗱，佢第三層天佢進一步咧係將呢、這個這個空，將呢個色界嘅色同埋呢個空啊兩個都滅曬。咁啊，即係話滅色歸空啊，又再將呢個色次咧滅空咧歸於色。咁叫做色空色既無，即係話空無邊次咧，係滅色歸於空，將呢個身體居士都滅咗歸於空。呢、這個色無邊次咧，再滅呢個空咧，係歸於呢個色啊，係依呢個微細嘅阿黎耶色嗰微細嗰份，依呢個色二字。咁現在咧。再進一步咧，點啊？將呢個阿黎耶色分別嗰部分咧，係已經滅咗佢，只係留無分別嗰部分。咁所以咧，冇分別嘛，所以十方寂靜不動啦，空無所有，生心世界連為自嘅地方乜嘢都冇，意思一類叫做無所有次，乜都冇，空洞洞。哦，生心俱捨。唔係呢一個地方咧，乜都冇，只係有呢個阿黎耶色存在。咁呢個外道咧，響呢度咧，就認為已經證咗涅槃啦，係叫為明替。記得嘛？我前次講過呢個明替，明替咧係生呢、這個我大生二十五有，然後咧係產生呢個世界，以為咧呢一、這個境界咧，佢咧就係萬能。可以係產生呢、這個創造呢個世界，呢、這個係變成外道啦。哦，喺呢一個地方咧，無所有次咧，咁然後咧就變成呢個外道，受咧係六萬大劫。哦，咁第四咧係飛上飛飛上次，就係、是、第四層天飛上飛飛上啊，呢一類咧啊。色性不动啊，以灭穷言，依无尽中发先尽性，而全不全，欲尽非尽，而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次天。色性不动就是指阿黎耶色啊，阿黎耶色根本就冇生灭，所以不动咯啊。不动周现遍十方界就是阿黎耶色的境界，但是这个是阿黎耶色境界而已，不是法的境界嘛。是什么境界？不是法境界，是哪个境界？是阿罗汉的境界、哦、这个色性的时候呢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但是呢呢、这個色性係本嚟冇生滅嘅，係遍十方界外道唔知道呢啲道理，憑呢個定力咧，再深入研究，咁啊依呢個無盡狀嘅阿黎耶色之中咧，強求發揮，係想睇清楚呢個色嘅邊際。實際上色係冇邊際，佢係想睇到佢邊際喺邊度，就想滅呢個色性。係、这、呢個色性不可滅嘅。阿黎耶色不可滅嘅，只是剪啫、哦。所以色誒呢、这個阿黎耶色亦叫做二熟色，係只是剪啫，冇可能滅嘅。哦，係呢、这個就是法性，是真性。真性我哋眾生為咗呢個阿黎耶色咧，耶色咧就做眾生。法咧係明白咗呢個阿黎耶色，將阿黎耶色裏邊嗰啲污糟邋遢嘅嘢趕走曬，洗清楚佢就成法，就是白淨色。所以冇可能滅嘅，但係而家呢個外道咧就強迫啊，用呢個定力想降服佢。咁當佢將呢個色嘅微細嘅念頭降服佢，咁啊如全不全。哦，喺定中咧，雖然見到色性咧就嚟盡啦，就嚟盡啦，實際唔係盡。呢一類咧叫做非想非非想次天。非想係乜嘢？即係唔係？非想即是非有想，點解佢喺個定力裏邊用定力控制呢個色嘅微細嘅念頭，所以就唔係有想咯，啊叫做好似盡咗咯，係好似不存在咯，但係實際上係非非想，唔係冇想。 點解？因為佢仲有呢一個息裏邊呢個生滅嘅種子雜氣未盡，等到佢受百萬劫之後咧，啊天福享盡呢個壽命盡嘅之後咧，呢一個未世呢個息嘅未世嘅煩惱咧，呢個種子咧仍舊起，即係等於啊呢個杯。哦，这个杯呢是里面呢是有些毒气潜在，有些清净的干净的潜在，但是呢你倒了这个杯的毒气呢，仍旧这个气味还在那里，气味在那里呢，即是说第八式呢有生灭净的生灭染的种子和清净的种子潜在。如果你將呢個生滅個種子消除咗，但係仲有一種種子嘅雜氣喺度，一定要將呢個雜氣都消除埋，然後先恢復呢個淨嘅種子。但而家呢個種子係不動啦，但係呢個雜氣仲存在。咁所以咧，百問大劫之後咧，天福享盡咧，呢啲雜氣啊，異境奉現咧。仍舊是會發生，會發生什麼？發生煩惱，發生想心，一有想心就有煩惱，一有煩惱有貪嗔痴就作業，作業就會流轉。所以說眾經百問劫終歸落空亡，就是講這個非想非非想似天。但外道呢就執這個境界呢，就是說他第一了，他是創造世界的始祖了，在此之外呢沒有人再厲害過他了。这个就叫做外道。咁啊，呢度系无色界嘅四层天。第一就系灭呢个生啊，归呢个空啊，灭呢个有归于空。其次咧就灭呢个空归呢个色啊，最后咧呢个空同埋色咧，生心世界通通都冇啦。啊，最后咧剩一份阿赖耶识嘅。咩啊？種子嘅雜氣，仍舊存在。呢、這個時候叫做非想非非想。此等窮空不盡空理啊，從不雲天聖道窮者，二是一類名不回心頓阿羅漢。若從無想之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流無問，便入輪迴。而家就係話講呢個最後呢個非想非非想似天啦，非想非非想似天咧，就係世根嘅禅定最高嘅境界，叫做世根禅。世根禅到呢度為止，但係既然係叫做世根禅啊，未超出生世根，仍舊會墮落嘅。當佢定散咗之後咧，仍舊會墮落。如果呢一類啊，從呢個五不雲天之中咧，再窮呢個空理咧，啊，秉佛教嘅法門去進修呢個滅盡定，嗱，記住，九次大定係乜嘢？九次大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啊，四空唔係四禪八定咯，加埋呢個滅盡定，啊，就係、是。佛教徒就识修呢个灭尽定啦，其他天道世间禅定冇办法修呢个灭尽定。信佛嘅人学佛法，知道咧可以响呢个五不云天进一步修呢个灭尽定，啊，咁样咧就可以引生灭尽定之中咧嗱，我好似我讲过吓，九次谛定，由初禅一路到呢、这个。非想非非想似定第八层，再加呢个灭尽定第九层，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修呢个乜嘢？观念分修系咪啊？记得嘛？观念分修咧，由初咧观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修落去，咁后嚟咧分集咧就可以987654321咁样嚟修。好似人生，再分集貫連分生嘛，再分集咧就可以由初禪一路跳到九禪，滅盡定，由滅盡定一路跳到初禪，可以更將嚟， 咁然後咧，再進一步咧，就響呢個共年分收收啦。收嘅時候咧，再加四加行，記得嘛？四加行，年頂引世第一。響呢個年響個四加行裏邊咧，戰木啊，好似戰木取火。戰木嘅時候咧，用個定力啊，去戰呢個智慧火。咁啊，練上啦，練上之後咧。啊點啊？引字再收，再收時候咧，誒、哎、達到最高啦。最高之後咧，啊世第一，咁響呢個最高咧，就係、是、等於呢個生頂。世第一咧響生頂上邊啦，暫時響生頂上邊，唔係一跳就離開呢個三界。哦，呢個世第一位咧就可以引生呢個無漏智慧，無漏有呢個滅盡定。引申呢個無漏智慧咧，就斷盡三界煩惱，淨阿羅漢果，超出三界。呢、这個就係叫呢一叫做咧係定性聲聞。哦，你冇我問你定性聲聞同埋不定性聲聞有乜分別？你就要分析清楚啦。不定性聲聞響呢個四禪天最高嗰度，色究竟天已經係可以收呢個滅盡定。已經超出三界了，但是呢定性聲聞就要經過呢些天、啊、最後呢是在呢個色音裏面，在色音裏面破色音之前呢、都仲係有機會墮落的、不是破色音啊嚇，呢、這個色音顯現的時候叫做咩？生滅滅已，寂滅現前，耳目圓通裏面生滅滅已，寂滅現前。這個寂滅就是現在這個境界了、哦、這個境界再進一步去修呢，修這個滅盡定呢，就可以得到寂滅現前。寂滅現前就證得阿羅漢果、哦、現在這個呢就是窮空，這裡說 這一類呢是不盡空理、哦、雖然它是證得這個禪定空，这个知道一切法皆空，空这个心，空这个境，但是呢他未曾呢空这个法则。我们知道空理，空理有几多种啊？ 我空法空， 我空法空，这个境界空了什么呀？只是空了我空，未空法空。阿罗空是不是得到两空啊？二空啊？是啊，正是我空，未得法空，哦，未得法空。这个阿罗汉是在七顺的位置，八顺之后呢，然后降伏这个法空，降伏啫，降伏这个法执啫，未断这个法执。哦，这个哪个可以断尽法执啊？等觉菩萨。等覺菩薩可以斷盡法執啦，佢已經正等依法啊嘛，啊正等依法，不過佢未有妙嘅境界啫嘛。等覺菩薩係斷盡，斷盡最後一品生相無明，就係斷盡法執。咁而家咧，阿羅漢咧只係空呢一個我執，未空呢個法執，所以話呢一班人咧，窮呢個空理咧，不盡呢個空理。哦，凡夫咧根本就不知我空。二乘雖然知道我空，又不知法空，所以叫做不盡空理。哦，從五不混天以幻咧，係三果聖人。三果聖人咧，係用呢個研究空理嘅定力咧，係遍歷呢個無色界四禪天，然後先斷盡呢個九品思惑，證得我空理成阿羅漢。由呢一度開始咧，佢就停留響涅槃嘅境界，唔肯再進一步。去追求佛道，这个叫做钝根声闻。钝根对利根来讲的，利根声闻就不需要经过这个无色界四层天，少修二十万大劫的时间，比较钝根的快二十万大劫，超出三界，而且呢能够回小向地，终于归于佛道。因此呢我们就不要做蠢人了，我哋要做叻嘅，要做利根。咁你话利根点样得到利噶？咁答复我， 怎样得到利根啊？可以自己做的，讲啊，多听经，多研究佛学，增加自己的善根，增加自己的福报，咪利根咯。啊，你即系等于你两个细佬哥，一个送佢去读书入研究院，一个唔俾佢读书，或者仲喺幼稚园咁，咁你系边个叻啊？咁即系你想利根咧，你想做利根，多听啲经。多研究佛學，多修行，咪有利根咯。咁將嚟成佛咧，少修二十萬大劫啊！啊，咁呢個係值得噶。而家修行苦啲都值得噶嚇。咁、啊、而且咧，唔會話再墮落噶。如果唔係咧，修到二十萬大劫，僥幸咧，即係下邊五十重陰魔，僥幸咧，最後先成聲聞。如果唔僥幸，仲墮落啊！修行修到咁耐啊，響色音裏邊再墮落天魔外道，真係可憐，真係好可惜，係嘛？